锵锵三人行，林导演好久没见了，还有咱们马博士，听说你们两位是一见面第七句话就要开始吵架了，是吧？ 看心情，心情好的时候第七句，心情不好第二句就吵了， 是吗？是吗？ 现在就开始吵了。 我记得是因为有一次我们在做一个表演的时候，我们有些不太一样的观点，是吧？ 你瞧人家多文雅， 我跟你没有表演过。有一次是在茶餐厅碰到，半夜我们在茶餐厅碰到， 对， 要坐下来不晓得讲到，我都忘记是讲什么了。 今天给你们 第三句， 对，今天我跟你们说说茶餐厅的话题。你们两位反正都在香港吗？我给你。你们传播点大陆的那个手机短信息，你就知道我们大陆股民们现在在琢磨什么呢啊！当然是开玩笑，大家别当真啊！你说这手机短信，证监会再告股民，现在是武松进去，肉松出来；杨百万进去，杨白劳出来；巴西队进去，中国队出来；大小非解禁进去，大小便失禁出来。而且呢，说起来你不能拿地震开玩笑，但是股民他把跟震灾联系起来。说今天已经是一亿多股民埋在废墟中第二天了，离72小时黄金救援时间所剩时间不多，大多数股民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了。但是令管理层感动的是，废墟地下还断断续续传出股民的歌声，心若在梦就在，大不了从头再来。股民的家属都焦急地围在各个交易所门前，急切地盼望政府救援队的到来。 难怪今天其实上午的时候我收到一个内地的朋友的电话，他就跟我说啊，其实明年跟后年大家其实看生活这件事情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看法，好像去年是很好的一年，那今年就出现很多状况，那明年跟后年就更难说了。 哎，所以啊，我就跟你讲，咱首先要批判封建迷信，对吧？那批判迷信呢，我先给你讲讲他这个迷信的现在的种种说法，确实是特别的巧。你看我们这儿收的大陆人整天发这个手机短信息啊，2008年奥运是2008年8月8号，对吧？然后今年呢又是12生肖从头来，对吗？我要说今年是个灾年，你也不能不同意，对吗？很多自然灾，说1月25号是雪灾，1+2+5是8，3月14号不是拉萨那儿骚乱吗？3+1+4是8。5.12不是地震吗？5+1+2是8。而那一天距离8月8号是88天。而你知道吗？昨天还有人说，2008年8月8号，3+8，8×8+8，知道是多少吗？5.12。 也是八。 而且现在你看又水灾，3000万人受灾。所以，哎。 这是跟易经有点关系吗？ 易经啊， 就易经，假如讲到易经啊，易经很多人要来算命嘛，占卜哈。可是大家忽略了一件事，你假如看易经很多卦象哈，之后有解释，然后很多呢，最后有一句是说无咎，就是内疚的疚，就是说没有关系，意思是说，假如一切都是巧合，或者说一切很多都是命中注定的话，你根本不必内疚。坦白讲，换一个角度来说，就是说你其实不必算了。要假如是注定的话，你就去做吧，求人得人就对了。 这叫什么呢？易经里句话叫善易者不占， 对， 就是真懂得这个变化的道理的人，他不算卦，对吧？他按照正道去生活，所以咱也说什么多难兴邦嘛，但是我自己的生活感觉哈，就是说有两种解释啊，为什么这么多巧合？有一种解释可能是你自己的选择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本来我们这个眼睛啊，你能看到10000个信息。你比如说，我原来觉得我的幸运数字是3，然后我就到处看见3，其实也有别的数字，你没注意。后来我觉着我的倒霉数字是2，250，结果最近就到处看见2。你看，这好像是你主观的一个选择。 对，心理学家有个字啊，叫星象作用，象是方向的象，就是文涛所说的嘛。你既心中有什么样的执着或者说避讳？你就什么数字都看不到，只看到那个，所以就叫星象。 西方说的那个 self-fulfilled prophecy 就是这个意思吗？ 那个、也是另外一 种。对，什么解释一下 ？self-fulfilled prophecy 就是其实你一直觉得自己走的那条路应该是那个样子的，所以有很多选择门，明明就是很多门都开了，但是你就按照自己的个性，虽然你不是100%直觉的，但是你就是会专挑那条路走，然后这条路对你来讲并不是你认为最好的，可能就是你最害怕的东西，也就是你最想逃避的东西。但是你就是被他吸引， 就自我证实的预言啊，你预言怎么样，然后其实自己去做出来。我预言明天的米会很贵， 我们大家都去买， 用你一言嘛，联合国都预言了。 对，这是、那个。 所以从心理的一个角度来讲，就是你越是逃避你自己压抑的东西的话，你越会走到那条路上。也许这里当中好像有一个意思，就是说你倒不如去面对它吧。那你把这个压抑把它释放了之后，也许你可以改道。但是如果一直把它压抑的话，你始终还是会回到那条路上去。 但是你看，你这个做戏剧导演的，我觉得就是跟巧打交道。嗯，真的就是说，你不用说这是什么什么宣传迷信，有什么神呐、鬼呀，不用这么想。可是呢，确实有一些事情不可知，就是它巧的。你比如像我刚才跟你说这个数字，到广东人还什么八八八是发发发，现在看来这八至少是个很难测，就是说你不可知，你也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。但是的确有些事情怎么那么样的巧合呢？ 你刚才讲到戏剧特别碰到这个题材，我想是对的，因为其实戏剧它本身就是要找一些契机，他要找一些启示，所以变成说戏剧导演呢，不是要把现实正式的反映在舞台上，他其实要通过找寻一个比喻，然后把这个比喻放到舞台上的时候，让观众找到一些契机。所以我们去看那个达芬奇 code， 其实看得那么过瘾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它有很多密码， 达芬奇密码， 对，你必须要把这些密码来解码，然后你才可以找到说啊，原来这个道理是这个样子。所以今天我们在算这些八，好像这个八就变成一个密码了，那这个密码到底在启示我们中国人什么呢？ 可是密码又不一样啊，像我们可以开始吵了吗？ 可以开始 像那个达芬奇密码哈，达芬奇密码是那个很多密码是安排好的嘛，其实是布阵一阵一阵这样去哈。可是说假如我们说巧合的时候，是说背后的密码一来是安排好的，可是二来是不可知的。坦白讲，直到它发生那一刹那那一刻你才知道。其实我们不没办法知道巧合，我们只能感受到巧合，当巧合发生了我们才能感受它。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呢，巧合是没有意思的，你永远没办法预测的嘛，或者说完全抓不准嘛。这个记不记得有个科幻小说大师啊，倪匡啊， 倪匡 倪匡先生，老先生前辈，经常跟他吃饭， 卫斯理什么 啊，卫斯理啊，这那我记得主持一个讲座啊，就有人这样，有观众问他啊，倪匡先生，你写那么科幻那么什么多的奇幻的书哈、你到底相不相信命运啊？会不会去算命？那倪匡回答得很好，倪匡说，我相信命运，可是我不相信算命师，我不相信有人那么有能力去算出来那么神秘不可解的命运，所以他从来不算命，他完全不可能的嘛。这一点啊，我从一个事情我有所启发的是什么呢？台湾啊，蒋介石的蒋经国啊，他们的陵墓，他们什么风水种种，最后呢国民党还是倒了吗？但我觉得说，你那么有权有势有力量的人啊，都没办法安排一个好的风水，没办法算好一个命的话，我们老百姓算了吧，不用算了，省得 钱就钱。我跟你说，潜在的这个东西啊，实际是会，我们人呢、不是那么理性科学的，很多事情，你比如我那天老说八八八，那天我一下吓出一身冷汗，我一看我才发现我住的是八号楼，知道吗？而且有的时候会影响一个选择。你比如说我们这个节目，原来的主编叫邹以天，对吧？现在邹以天走了，他们又换来一个人，叫左翼同，对吧？然后呢，那天我一看他们那个邮箱，我就觉得不用犹豫了，这左翼同肯定你就该代替邹以天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看他会影响我的判断，因为你看邹以天三个字的这个拼音的头一个字母是 Z Y T， 左翼同呢 Z Y T。你看这，你 放到网上去，很多人就在传了。 所以你不由自主的会受这个某些神神鬼鬼的东西的影响。 我来说一个，那我做的很多戏曲的主题呢，其实都是跟女性比较有关系的。那我怎么去解释呢？因为我是3月17号生日的，那1+7=8，那3月8就是妇女节，所以我的很多就是作品呢，其实还是跟妇女有关系。 而且真是你说跟妇女，你像这个像我们这个节目，你比如说能凑在一块儿。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！你是徐子东老师，生日跟我同一天啊、跟我同一天生日， 同一天不同年份啊！啊， 而且你说2008年，我跟你说，我的感觉，当然我是迷信啊，这是可以批判。我的感觉真是家事国事天下事，无不出事。 那就是同天 就周围的朋友， 同天 你像广美就最近出事吗？啊，碰见国际感情骗子哦！我说咱们同命，我没碰见骗子，但是就是我也挺惨的。周围很多朋友怎么都出事呢？ 没有，我觉得生育同一天这个就只有365/1机会嘛，也蛮大的嘛。你太容易碰到同一天生育的人嘛。嗯。所以这个另外说，你说，我觉得巧合这个往往不是我们要解释为什么会巧合。假如你要信这个的话，你要解释为什么同样的是八，有些事情没有发生。 对。 啊、你要看为什么有些没发生的事情，其实远比发生的巧合多啊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我觉得一点意义都没有。 是，不， 你刚才 就是特别有意思，就是他、我认真研究过这个问题，后来我的结论是毫无意义。嗯嗯。但是就是那么巧，我不知道它意味着什么。咱们先去一下广告。嗯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林导演还是喜欢密码 啊，对，因为刚才其实江辉提到那个密码本来就是一早安排好的，我非常同意这个观点。但是这个一早安排好的东西并不见得说是我们每个人都知道，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有趣的地方是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大组密码，但是我们并不知道是谁来安排的，所以有些人就说这是上天的安排，你要走什么路、啊、 造化弄人。 对，但是其实我觉得性格就是那个密码的安排者，所以你的那个性格到底是怎么形成的，反而是让我们去解码这个东西很好的一个过程啊、有些人说是家庭的那个、可以说你的成长的过程，另外一个也是怎么样的社会造成有怎么样的家庭，再有怎么样的个体。所以我常觉得说好像这个个人的密码，其实个人的命运还是跟这个社会命运是有一点在一起的。 哎，还是就本性难移嘛。你说你像那天我一个朋友就讲，他就说比如说跟这个女朋友分手了，分手了呢，他意外地找出来几年前两个人互相间写的信呐、啊，或者那个电子邮件、然后他特别惊讶，他说多年前我们说的话好像就预言了我们今天的结局。这那个时候还是初恋还是热恋，但是比如说就会说什么今天是七夕啊，什么那个牛郎织女啊，还说那个是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。他觉得像预言。 那7月7日分手吗？ 对呀、啊，像牛郎织女就分开了嘛。 我的天哪，这种朋友就你说的朋友是男性朋友， 男性 早就应该休掉，女朋友应该把他甩掉，那么笨，这种话谁没说过？第一个，分手率那么高的年代啊，你前面有不管说什么屁话、啊、什么话，最后都分手了。第二个，分手了以后他还找回叫电邮，还叫自我浪漫哈、啊，自我感动、我觉得这种男人要不要都包。哎， 这就叫性格就是命运嘛。我就是这么说，我说你看你就是这种性格的。所以你永远说的是这样的话，发出的是这样的感慨，你最后这个不能在一起。你说， 但是有趣的事情是，我觉得很多人走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们最不愿意面对的就是彼此的性格。他们第一件事情呢，走在一起就会先放下自己的性格，也不大去看别人的性格。他们比较喜欢去找共通点，然后在一起了，浪漫了，然后过了一段时间，好了，那个内容才慢慢出来了，才看到性格。那这个性格决定命运的事情呢，本来就是爱情里面我觉得还蛮重要的一大块。像我们常常说张爱玲那个《半生缘》哦，我常常觉得说那个男主角跟那个女主角18年不能在一起，分开18年，真的不是因为缘分这件事情，因为每一天你都可以就是决定你要去把它找出来，就是天涯海角你都要把它找出来，你就是没有把它找出来，那这个东西其实还是回到你的个性，因为你有比较软弱的部分，而对方有比较坚强的部分，所以是他在找你，不是你在找他。 那性格决定命运这个我们听很多哈，我印象很深刻，我以前跟一个前辈哈，在媒体界的前辈哈讲过一个话哈，他那时候的事业没有太顺利，那我就跟他讲嘛，其实我是安慰，我说哎，性格决定命运哈，你性格这么很坚持自己的理想目标的哈，有这种性格哈，所以就会有这种情况。那个前辈跟我说，家辉不是普通人，可能是性格决定命运。他说对我们来说呢，是理想决定命运。我们因为有那个理想，然后所以我就决定了我们的命运。所以我想回到半生缘那个事情哈，可能这性格哈决定他们分开了18年。会不会也是那个理想？其实啊，他们不愿意承认哈，是他们以为自己理想的想爱这个，其实不是，他们心中理想的情人是另外一种。 因为他们不同的理想影响了他们做不同的选择啊。我觉得爱情是这样，事业也可能是这样啊。所以不同的人啊，有时候是性格，有时候是理想，到最后呢，重点还是在于说我们知道要怎么样嘛哈。不管你知道是性格决定你的命运，你能够改你的性格吗？理想决定你的命运，你愿意改你的理想吗？我觉得不太容易了啊。 所以它就像成了一个命运一样固定的一个很难改变的一个东西，是吧？当然有时候命运当中啊也会发生一些你完全没法料想到的这个事情。你就像那个家辉刚才跟我说起美国有一个什么 啊，美国有个 男主播， 对，非常著名的妻子，对，这个这猝死啊，突然死掉啊，好像这两年是最流行的一种死法嘛，好像一到了我们这个年龄哈、 啊，年轻一点也有啊， 对，是吗？ 对啊，好像是打篮球突然之间就猝死， 对啊，不管是运动员还是做比较基层草根阶层的工人哈、啊，嗯，或者说像名主播专业哈、啊，高薪、啊， 指着我说，我这 个、啊，我是那个看到新闻两个感觉，第一个替文涛担心，好朋友嘛。第二个就想的说，哎呀，这种事情越来越多的话怎么办？一死掉啊，什么没准备好？你想一下家里，你们这个，我给你们三秒钟想一下，你现在死掉，你家里的电脑里面的档案、你的电邮、你的手机的短讯种种，你来不及去清理 了。还好，死后引起了艳照门 啊，那个真是太伤感情的事情啊。反而是如何面对这个事情啊，等于我们前面讲巧合，巧合算不算都没有意义了，因为也算不准。反而是要预备，当巧合的事情发生，不管是好还是不好，你准备好了吗？现在奥运不是说 Are you ready 吗？你没有准备好、你准备好了面对这个突然死亡吗？哈，我觉得这个我到了我们这个年龄的男人啊，是第一件事要处理的事情了、 我反而觉得说这个生命的所谓的 Are you ready or not、它是一种心理健康啊，因为这种心理健康它就是会让你觉得说，我每天如果停在这边的话，我还是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一种遗憾啊，或许一种内疚啊，或者怎么样，所以它有点像你的电脑里面的那个垃圾桶，你要每天的倒、那这个每天的倒，就有时候对我们做创作的人来讲它比较好做，因为每天你写文章，或许每天你要排出戏，你都在整理自己的思想，那你的情绪也会按照这个东西来慢慢的，就我常用一个比喻，就是说我希望我自己是个瓶子，它是透明的，所以你放什么进去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，你自己也很清楚里面有些什么。如果这个瓶子它没有整理得很清楚的话，它慢慢就开始模糊或者什么的话，那你看出去的东西也会这样。你一迷失的话，你就找一些根据，巧合很多时候就会变成你的一个坐标，所以你看到什么东西你就会认同，然后你就觉得说啊，这就是命运。所以我觉得我刚才有讲嘛，就是有一个导演，他的电影很多人都很喜欢，我就是没有太喜欢，就是叫 Kilovsky 啊，他拍过那个红白蓝三部曲、 对对对， 那大家看的时候就觉得说生命真的非常无常，所以看到他怎么样去安排这些角色，按照生命里面的一些蛛丝马迹啊来安排，就是一些故事的情节的时候，大家看了都觉得很感慨。我就是觉得说导演嘛，他就是上帝。 对对对，所以你就是上帝嘛啊！ 现在有些人我觉得他也想当自己的上帝，比如说我有很多朋友谈恋爱不太顺，到了他这个年纪，也是到了三十多四十岁的时候，他突然觉得说我还是回到原点吧，所以 Google 就成为一个很好的工具，他们都在 Google 上面去搜寻他的第一代的男朋友或是女朋友，因为这个东西它不再是一个未知数了，他认为说如果能够回到那条船上的话，遇到的人应该都是同一条船的人，所以会比较安全。 哎，还真是，最近我碰见好几个了，就是最后啊玩了半天，怀是兜兜转转找回了当年初恋的那个人。 也是透过 Google 来讲吗？ Google 用不着 Google 吧。 那可是那个， 先提一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哎，马博士， 没有，我刚想到 Google 嘛哈，听 Google， 你说有人不断找回以前的男女朋友哈，我反而认识很多人呢，他是找他老公的男女朋友，也是找出了很多事情，所以我觉得这种，我真的有点觉得法律应该禁止 Google 的存在。 没错没错，想起来可怜，我发现这个香港男人啊也挺有意思。最近我发现香港男人两件新闻，你知道吗？一个是一个36岁的香港。男人都说香港男人无情啊，这香港男人在深圳碰见一卖啤酒的小姐，你看这新闻了吗？一见钟情， 然后呢天天就在这个小姐深圳的这个住所家里边等着，要追这个小姐，这小姐就不喜欢他，最后从河南把妈叫来看着都不行，然后这个逼的这个小姐回老家了，回到河南他们那个村子里，然后这个创纪录了嘛，这名香港男子现在在河南那个村儿每天等着，已经等了28天了。 嗯， 公安说他也没怎么行为，我们也不能抓他。后来村民们说，哎呦，电影里的事儿在咱们村口发生了，天天在村门口等着，等 那个女的一点感觉都没有， 一点感觉都没。那你不是，那女的被赶跑了。那女的回了老家，说我躲还躲不起吗？又离开 去他老家等吗？不 去老家等，对， 那你还是一点 逼的那个女孩子现在又逃离老家了。那女孩子现在不知所踪，没准跑香港来了。 那假如啊，假如我觉得这个故事还可以发展下去嘛？假如那个女的不走了，可能最后有感觉，为什么呢？我们刚说到张爱玲，对不对？张爱玲前面有一位丈夫叫胡兰成嘛，对不对？胡兰成很花嘛，很风流嘛，有人说他很下流嘛，很多女人，那经常在文化界。有人问一个问号，奇怪，胡兰成其实讲得不怎么样哈，为什么会那么多女人的欢心呢？那后来胡兰成呢老了跑去日本，好，我前半年啊碰到一个日本的大学的教授，他说呢他研究胡兰成，他访问了很多在日本啊，他老了还是继续风流追很多女生， 对， 女人，他说他访问那个教授说访问了很多被胡兰成追过的女人，他说很有意思，不约而同啊，这些女人都讲一点，他说这个人呢很下流，很糟糕。